IMAX 吧。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今天徐丽佳将会对话的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体操选手，说到她和体操的渊源真的非常的深。她自己是奥运冠军，她也带出了世界冠军，她的妻子同样还是体操冠军，她是谁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体坛佳音。 滕海滨，前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现中国体操队男队教练，曾获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鞍马冠军，2009年全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男子体操全能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滕海滨。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体操奥运冠军滕海滨，欢迎海滨。 嗨，大家好，我是滕海滨。 也请来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你好。 Hello， 大家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肯定还是要先聊一下今年夏天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跟往常不同的是，你这一次是以教练员的身份来参与的，你主带的两名队员分别是谁？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以教练员的这个身份。然后呢，这次我主带的队员是肖若腾还有邹静媛。 哇，他们也是这次取得了非常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对，但是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肖若腾，也为他打抱不平。不知道在场上你们在打分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胜算有几分呢？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会之前有很多的这种铺垫，因为肖若腾在赛前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饱受这种伤病的困扰嘛，然后包括可能在伤最严重的时候，对于他能不能参加奥运会，我们都是心里是没有肯定的答案的。 这个我们外界完全不知道。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伤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平时布置的这种训练任务，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是跟不上那个总体的这种训练任务的。 但是他的比赛任务又特别重， 对，他只有在平时的训练只能给他养着，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到比赛的时候去拼一下，包括在奥运会前的锦标赛的几次预赛，包括奥运会的这种积分赛上，他都是靠比赛的临场的时候去拼一下，然后拼完之后可能就会有些反应。 其实我们发现说 需要休息。 对，就我们会发现说体操运动员在奥运会之前受伤特别多，特别频繁，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的训练的这种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现在的规则的要求，然后发展包括难度也是很高，然后对运动员的这种体力啊还有能力的要求也是比较高，所以他们一些劳损还有一些关节的伤病会比较的频繁，再加上临近比赛了，然后我们的成套的量啊什么也会逐渐的加大啊，对他们身体的承受能力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是，所以你们会设一些替补的阵容。 对对对， 肯定的。 对 对，包括女队员也是经常会临场换将。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体操它这种就是不确定因素也是非常的多，然后需要我们在全方面的掌控嘛。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是饱受，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嘛，包括临场奥运会我都已经进到奥运会比赛的场地里面了，还是也是因为受伤没有能够参加这个奥运会，然后临时换的替补嘛。所以这个肖若腾确实也是赛前的时候也是伤病比较多，所以我们一方面也是鼓励他，然后一方面也是对他这个 成绩我们也不敢有太多这种奢望嘛。但是最后他确实是在这个赛场上这种顽强拼搏这种精神也是不光是打动了我们这个教练组，也打动了所有的全国的支持他的体操迷们吧。 嗯，所以赛前的两三个月有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包括他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都没有对他抱太多的期望。他自己个人的心态怎么样？ 嗯，因为他肖若腾他也是经历过几次的 大赛 嘛，然后也可以说是历经磨难，然后有很多的时候他说是可能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的时候，万事俱备的时候感觉身体各方面状态都特别好的时候，特别想拿，就是那会儿反而拿不到。然后所以就是他自己也了解，然后包括之前有这么多伤病，然后他也是自己心态比较平和吧。然后以这种平和的心态，然后到场上是尽力的这种发挥。他肯定作为运动员到赛场上肯定是去拼，然后很想去拿这个冠军嘛，但是还是要保持一个这种平和这种心态嘛。 嗯，所以虽然最终他是遗憾的错失了金牌，大家对他的发挥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对吗？ 对， 他等于也是算是超水平发挥吗？还是说是基本上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应该算是超水平发挥了。他也是一向他都是属于这种超水平发挥的这种运动员吧。 那其实 总是能在比赛中给我们一些惊喜。 是是是，对的，就是我们其实在到最后就是非常期望说他能够拿到金牌的，包括其实也是非常近了。那么赛后其实公众舆论也认为说其实也有一些裁判打分的这些因素，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想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来说，包括运动员教练员，我们能够掌控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训练，我们自己比赛的这种发挥，剩下那些场外因素是我们是掌控不了的。然后所以我们也是一种平常心吧，然后最后也是尊重对手，也是尊重裁判，也是尊重自己吧。 当那个打分出来之后，最后您这边教练团队是有进行申诉吗？还是说 我们后来也是总结了，可能确实是因为比赛的这种太激烈了，然后一些细节上稍微有一些没做到吧，可以所以说裁判那个扣分按照这个规则上来说应该也是合理的。 可以跟我们说说具体是什么因素扣的分数吗？这是 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大众也看得有点云里雾里的。 就是最后要向裁判示意，其实 就是要把手举起来。 对，要向裁判，就是动作结束之后然后要向裁判示意。所以他可能也是下来之后太激动了，然后忘记跟裁判示意了，所以裁判就抓住这个点。 我们会从镜头上面捕捉到肖若腾他的个性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点张扬的，但实际上我跟他进行了采访之后会觉得他是属于特别平和然后非常自信的人，跟镜头当中我当时的印象是有个反差的。您作为教练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 他平时为人还是很谦虚的，然后但是在赛场上他是非常自信的， 有霸气。 对，包括他对自己的这种掌控，他可能因为确实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可能肯定要比我们要比教练要更加的准确，他感觉这个动作我能做他就会去做。 非常有霸气，非常有自信。 对， 我听说他是您在刚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就在国家的这个少年队。 对，就是我刚退役之后，然后先到的是国家队的这种青年队来学习嘛，然后那会儿正好就是给我分到的就是肖若腾他们组嘛，等于是对，因为他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然后也是给我分到那组，然后一边看着他，然后我也一边学习嘛。在我分到那个组之前，在我还没退役的时候，然后在我就还没看见过肖若腾训练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他怎么说，非常的聪明，然后非常协调，我是通过跟他以踢球的时候看出来的。 你还没踢球呢？ 对，就在很小很小那时候，他还在少年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退役的时候，然后我还没看过他训练呢，还然后也是一场踢球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小，然后跟我们一起踢，也是踢着玩的时候，因为我喜欢踢，然后他也喜欢踢球，然后从球场上他的那个 闪转腾挪和他抢点那种意识什么的，我就能够看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北京队嘛，那会儿我也是还没有退役，他可以说是刚刚出道，刚刚参加成年比赛，也就是在我全运会等于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嘛，正好也是他的第一场全运会 父子秀， 全运会比赛，所以也算是交接吧。 对，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教练，还不如说是大哥、师哥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对，来跟我们透露一下他是怎么称呼你的？ 他称呼我滕老师。 滕老师， 为什么是老师而不是教练或者是师兄师哥呢？ 这个具体你得问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称我滕老师，可能这样可能更 尊敬一点， 也是更亲切啊。包括有些东西，可能私底下，然后更能更聊得更多一点吧。 就你没有退役之前，在转教练之前，他就叫你滕老师吗？ 那会儿还没有，那会儿还没有 啊、就你转型了之后，他就叫你滕老师了。 对。 从四岁开始与体操结缘，到29岁宣布退役，滕海滨的运动员生涯持续了20多年。退役之后，滕海滨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体操队，担任了教练员。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滕海滨对自己的教练员身份却并不那么自信。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滕海滨。 一开始做教练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 一开始做教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 比如说， 就像我做队员的，做运动员的时候，还没退役的时候，也是没有想到去做教练，因为一开始我感觉我不适合做教练，因为那会儿我感觉我训练的时候，我就自己练我自己的，比如教练给我讲要领啊，我理解，我能够做出来。你要让我再去给别人讲东西的话，我感觉我讲不出来。就是把我这种体会啊，把我这种对动作这种理解再传递到下一个人，我感觉我组织不起来，包括看不出来。 对， 你是不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其实平时表达就不太多。 对，然后就是别人给我的东西我能理解，包括我能去体会，去改进啊，去什么的。所以那会儿我没感觉我会去做教练。 对，但这又是个悖论了。但最终你还是成为了教练。 对，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一个是可能机缘巧合吧，再一个就是确实是练了这么多年体操，然后对体操还是有感情吧。那另一方面也是可能因为是我最后一次的奥运会嘛，最后一次奥运会也是没有能够实现我的这种目标和理想吧，所以就希望能够转变个身份，从教练员的这种角度上，然后继续去实现自己的这种目标和这种理想吧。 对，等于传承下去，一代又一代。 对， 这真正的一种对事业的一种热爱。 对，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现在是在做教练嘛，那其实我相信做教练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您带着这些队员肖若腾啊，包括邹静媛，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觉得他们其实也会叛逆啊，或者说其实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会闹点情绪什么的。 像对于肖若腾来说，可能他就是他很自信，然后可能比赛的话会比他平时的发挥的更好，像第二次参加全运会吧，第二次参加全运会的时候也是，他就是奔着全能冠军去的，然后但是呢就是比赛中就是出现了失误，这是他这个可能就是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他也稍微的也有点接受不了嘛，然后就在那之后他就心情也是比较的低落吧，然后就那段他可能就稍微的情绪比较低落，就练训练的时候就比较的没有状态嘛。但是全会完之后，可能大概不到一个月就要去参加世锦赛了，然后他就感觉这个全会也没拿着，世锦赛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希望，他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嘛。但是我也给他讲了一些，一方面是鼓励他吧，那时候我感觉他需要一些鼓励，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是给他讲一下，比如说我原来比赛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然后肯定就不能这么就放弃了。我给他也讲了一下，就是我比奥运会的时候团体赛时候我也出现了很多失误，那如果放弃了肯定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自己振作起来，然后后边我才能拿到那个鞍马的冠军嘛。 对，其实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模板。 对， 可以产生非常多的共情。 对, 对， 那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还现在还会一块踢球吗？ 对，现在也会一块踢球。 踢什么位置啊？都是 因为 他备战的时候嘛、 嗯、 肯定不能让他踢球， 对， 因为 他会受伤嘛。 对， 然后正好奥运会备战完了，全运会备战完了，然后现在他可以放他踢球了。 就你俩一块踢吗？还有别人吗？ 没有，也就在我们这个学校里边，然后也会有其他的教练啊、队友啊。 队里还有谁爱 踢 球吗？ 现在反正现在爱踢球的是越来越少了。 那想必你们自己也是比较关注一些足球的联赛，你最喜欢的是？ 对，我最喜欢的是俱乐部的话，最喜欢的是尤文图斯。 尤文图斯啊， 舒尔滕他最喜欢的是 AC 米兰。 最近 死对头， 你们俩这个。 那除了训练比赛之余，你们说到放松的方式有足球，还有其他的一些娱乐的工具嘛？或者说是肖尔腾他会不会打打游戏啊，看看书啊之类的？ 肖尔腾我感觉他爱好还是比较广泛 哦， 比如说 咖啡， 咖啡啊， 肖尔腾和邹俊元他们俩都是对于咖啡是颇有研究。 就自己做吗？ 对，自己 做。他们自己这个训练的地方有这个房间有咖啡机。 我在隔离期间，我去那个邹静园的那个房间里边，他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边，那搁了六七台咖啡机。 六七台。 大的、小的那种，有的那种胶囊的，有的那种要摇啊，要手冲那种的。 我还以为你那个时候隔离的时候，我给你送咖啡机，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 就他我们那个宿舍里边嘛，那边在宿舍里边住的时候， 就没事隔离就研究那咖啡。 哎，平时训练每天会喝的，不影响。 对，他们都要喝的。 对，那个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一种。 他们的训练前大概一个小时，可能他们都要喝咖啡的。 你跟他们一块儿喝吗？ 他们那个我还喝不惯。 他们是那种美式的那种 酸有点苦的那种的。 哦， 不行，我要加。很多奶和糖的， 对对，我们也是要喝拿铁或者 cappuccino 那种的。 那除了咖啡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子？ 我现在知道他们有咖啡，然后肖尔滕可能还会泡点茶，然后、 又喝茶又喝咖啡。 茶咖啡，然后肖尔滕在那个宿舍也有养鱼。 养鱼呢？还 对 哇， 他对这方面好像也有一些研究吧？先养水，然后再养草，然后再放鱼，然后酸碱度啊什么的。反正我看养的还不错， 他们非常， 每次我去他们房间都会看欣赏一下他那个小鱼。 是啊，非常懂得生活。 对，我估计这个跟肖尔滕的爸妈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吧。他爸妈好像都是属于这个文人啊，或者说是比较富有诗书气自华的那么一个家庭。 反正他们也是，他父母也是比较懂生活，然后现在在郊区有住着小院儿，养着猫啊，养着反正也养一些小动物啊什么的， 特别有北京范的。 对对对，因为可能训练的运动队不太好去养猫啊狗啊这一些，但是养养鱼什么的也挺陶冶情操的，挺好玩的。对，我们说完了这个肖尔滕，我们也来聊聊邹静元好不好？邹静元这次这个金牌是不是所有金牌当中最稳的一块？ 越是最稳的金牌，我感觉也是最稳的，也压力最大的一块金牌。越可能越稳，你就越紧张。可能就是那种越不稳越没有着落去拼的那种，反正就是心态更平和一点。啊，越稳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越紧张吧。 他自己 紧张。而且他这个他在这次比赛之前也是，包括在2019年的世锦赛，包括2020年和2021年的这个全国的这种锦标赛上，双杠上都是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失误。然后对他这个心理上也是有一些打击，然后包括也是有一些不自信吧。 那您作为教练怎么帮他去调整呢？ 包括我还有王导也是商量，一方面是增加他这个自信心嘛，而且他这个失误也不是因为说是动作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心理上面吧。因为他是我们也通过这种多年的训练也了解他在比赛中他也是追求完美，太追求完美了，可能就是有点 完美主义者。 对，完美主义者稍微的追求的有点过了，可能稍微 这个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 像平时的训练中他有时候就会可能稍微的磕一下碰一下或者动一下手，可能也就0.1的扣分，他就感觉不完美，他所以他就一直想着不完美的地儿，所以这是他后边的动作他可能就想不到了。包括有时候平时训练中稍微的哪块没做好， 其实那套已经算是比较，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完美，然后下来之后脸就皱着，就认为自己这套做的不好，然后包括可能稍微有一点磕碰之后，他后边就不想做了，所以他是这样一个，包括比赛中他也是过于追求完美了，想这个动作做的又高又飘，单项的选手可能是会要求，但是他可能是对自己要求有点过多了吧， 极致。 对，要求 精益求精。 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个邹静媛，你看她比赛是不是会比自己比赛更紧张呢？会吗？作为教练的话， 对，确实是比我自己比赛要更紧张，因为我自己比赛的话，我自己知道自己哪个是难点，哪个可能我对自己可能更了解一点吧。包括邹女儿，她是，就感觉她哪个动作都有可能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尤其是越简单的动作就越有点害怕他。 他其实能力很强。 对， 就反而就是心理上容易导致一些小的一些波动。嗯，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他几次比赛可能都是出现失误，对他的心理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影响。然后我们也是通过给他这个成套动作，然后修改编排，然后包括加深他个别容易失误动作的这种印象，能加大训练量，在主要动作上面，然后也是通过各个方面吧，然后也是尽量的调节他。 嗯，那他真正一套动作完了之后，奥运会这样比完之后，他下来有跟您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还记得吗？就觉得啊、哦、稳了， 反正拥抱是必须的。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好不容易，就是他有说什么吗？表达出自己的一些，他是那种特别张扬的，还是说那种也是很内向的运动员？ 他呀，他是怎么说呢？其实他的训练的上面的风格是跟肖是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训练的方式吧。他是需要肖成是需要那种少而精，因为肖成他这个肌肉容易受伤嘛，他说要少而精。然后邹俊元是需要大量重复，他才能比赛中可能才会心理稳定，然后会发挥吧。 嗯，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么两个人， 对对， 就撑起了这一届中国体操队的大旗帜。 对，所以他下来之后就觉得，肯定有了，是有这种感觉吗？ 下来之后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心里稍微有些忐忑嘛，因为还是有几个对手，还得看他们的发挥嘛。 嗯，但是他自己发挥是非常完美的。 对，他自己发挥是比较的完美的。嗯， 想必他走向你的那一刻，至少是如释重负了。 对， 能够舒一口气了。 包括还没下来的时候跟我说的，就是因为也是受之前的那个肖尔腾这些没有亮相的那个影响嘛，因为确实比到了那种焦灼啊、紧张的那种状态之后，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忘记这个忘记那的，有时候恍惚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做没做。但是邹俊元一下来之后就问我，我亮相了吗？其实这是一个 有点忘我了。 对，有点忘我了。 就这些细节平时训练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在比赛的这种高压之下还真的是会忘记的，因为完全进入了很专注很忘我的一种状态。那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全运会也结束了，属于一个假期的状况吗？ 对，他们现在是属于一个难得的这种休整的阶段吧。可能在他们这么多年，包括可能这么多年训练的里边，可能都是没有过吧。然后这段也是趁他们这段时间好好的这个养一养伤病，然后就规划好自己下一周期吧，然后也是学习这种心理责，为自己下一周期更好的这种训练和比赛然后做好充足准备吧。 嗯，他们俩的目标是紧紧的瞄向了三年之后的巴黎吧。那与此同时，其实还有一些国家队的队友是去到了日本参加世锦赛，有老队员也有新队员，这个阵容是怎么安排的？ 因为这次我们是世锦赛的一个单项世锦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派出了一些比较年轻的，然后单项实力比较强的一个阵容去参加的这个世锦赛。 嗯，就是有参加过奥运会去参加的，也有还没有什么大赛经历的。 没有，这次基本上都是派的，都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的，也是为他们这种、 哦、练兵， 对，积累大赛经验吧。 嗯，对，尤其男的女队好像还有几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对吧？ 对，我想想， 西奇有去吗？还是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夜话。今天我们邀请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继续对话体操奥运冠军滕海滨。 精英 滕海滨，前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现中国体操队男队教练，曾获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鞍马冠军，但也因伤无缘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对话滕海滨。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体操奥运冠军滕海滨，欢迎海滨。 嗨，大家好，我是滕海滨。 嗯，也请来我们的节目小编夏阳，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 然后有一个其实蛮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或者说现象，就中国体操的男团和男子全能，我们是连续几届奥运会都错失了金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呢？ 嗯，因为男子团体和男子这个全能吧，应该确实也是体操中分量最重的一个金牌，这也是确实也是最难比的这个项目吧。嗯，所以他要求运动员这种全面的这种素质很高，包括团体的话，他要求你整个国家从备战到每一个运动员的这个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都是非常高，而且体操的比赛比起来之后确实是这种结局是变幻莫测的吧。所以可能也是各方面的这种细节可能都要把握好，包括也是有比赛临场发挥的这种因素吧。 嗯，还有那么点点运气的成分， 反正确实也是各方面综合因素吧。 对，还有人为打分的因素， 都会很多 主场优势等等的，都有一点影响。 嗯，其实你刚刚说到你做教练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男子的团体还留有一点点的遗憾，这会是促进你一直做教练走下去的一个动力所在吗？ 嗯，我想这对我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鞭策，一个动力吧。因为确实是这是我当运动员期间就是没有能实现的这种愿望吧。 嗯，那我们还是来聊聊滕海滨。 对，说到运动员生涯了，我们也必须来聊一聊了。 嗯，你第一届奥运会是2004年雅典。 对。 嗯，但其实之前就已经非常出名了，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黄金时期，有拿到了世锦赛男团的冠军。 啊。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对于第二年的这个雅典奥运会的这个金牌是特别特别渴望，也就是觉得蛮有信心的？ 嗯，对，确实是因为，2003年我们就，2003年其实也那会儿我也是因为有赛前有受伤，然后包括也不光我受伤，可能我们队好几个人受伤，就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都拿了好几个冠军嘛，然后所以对第二年这个奥运会也是憧憬很大，然后也是可能稍微的有一点可能大意了吧，因为那会儿也没有比过奥运会，就想啊，这个世锦赛都在那么多困难面前都拿得这么轻松，然后奥运会上备战的那其实那次备战的还可以，备战的挺好的，所以就是说就是越备战越好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感觉备战挺好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比起来，奥运会一比起来看，跟世锦赛啊跟其他的比赛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是在体现在哪里？ 包括这种赛制啊，然后包括反正各方面的这种因素吧，包括可能就是一种逆境中的这种去拼的这种感觉吧，可能 就是不是一上场感觉就不对了？ 对，一上场感觉就很不对。 有什么细节上可以体现？比如特别手抖啊，有的人可能睡不着觉啊，这样的， 还是大脑一片空白？ 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奥运会比赛比起来就特别累，身体上 的挺耗的， 对，挺非常的耗人，就感觉特别累， 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也可能是压力的这种原因吧。 所以在男团失利之后，你还是尽快的去调整自己，让自己去适应奥运会的这个节奏。 对对，所以就是在男团失利之后，也是有一段时间会 会很难受，然后有这种阴影啊或什么的，然后也是希望能尽快的调节自己，因为知道出去比赛你代表的是不光是自己嘛，肯定还是后边有很多支持自己的人，包括也是代表的中国队去出去比赛嘛，所以肯定就是不能因为就是一次的这种失利或者这种失误就把自己给击垮，因为以后的这种路还长，然后还需要自己去奋斗的嘛。 嗯，那我们会觉得说像男团啊，我觉得就我从观众来讲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可能一个队员失误了之后，另外一个队员会接着也会整个队都会对就走备孕了，就开始就一接二连三的失误，就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当时可能确实是有这种因素影响的这种心理吧，然后当时确实想一个人失误的话，其实这个分数是很难扳回来的，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老想着那个失误，所以就是还是没有能够从那个失误中尽快的调节过来吧。其实就是应该在比赛中，就是如果确实是失误了，其实这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就看谁失误少，这也是我们之后比赛中一直强调的，就是可能我们也会失误，对手也会失误，现在就比看谁的失误可能更少。 是，那你们做动作的时候会想些什么事儿吗？还是说就只是因为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其实也不用想什么了？ 应该是主要还是靠这种肌肉的这种记忆吧，然后在比赛中可能会自己重点的一些动作，可能容易失误的动作，可能就是自己反复的强调，说这个点是不是过去了之后，其他的就基本就靠肌肉记忆了吧。 嗯，那场外因素音乐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观众啊，对你们，你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吗？ 反正我是不太能够注意到这些的 啊，非常专注。 对对对，然后但是有的比赛有队员他们反正说是有时候会有场外因素这种干扰的。 嗯，那你在比男团跟你比个人单项的时候，你觉得心理上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嗯，可能男团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嗯，因为男团可能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男团，是整个团体，可能也牵扯到其他人，包括你的动作的好或坏，可能牵动的整个团体吧。 嗯，那比单项的时候就更加忘我嘛，就真正的进入到很专注的那种状态嘛。 那就比单项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更加的这种专注一点，而且可能想法可能包括压力可能没有不会像团体的时候那么大了。 嗯，对，我觉得他们这个赛制也很好，中间隔了好几天，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好好想一想，沉淀一下，到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情稍微恢复一点上来， 给你一个调整的时间， 对，一个缓冲。 那我会好奇说，那一届的雅典奥运会整个体操队就你一块金牌，其实大部分人是笼罩在这个失利的阴影之下，然后你又成为了唯一一个夺冠的，在这个团体当中会不会稍微有一些格格不入，然后明明拿了金牌是可以好好庆祝一下的，但是呢因为大家比较沮丧，好像自己也就变得有些低沉。 对，包括团体上也有一些失误，会不会有很矛盾？ 啊，对对对，是是是，因为那次确实整体比的不好，包括我拿那个金牌也是我自己就是没想到的，原来之前比赛之前没想过自己会去拿这个单项金牌，一直也是一心想的就是团体嘛，然后最后团体没有拿到，然后其实整个队伍都是可能也是遭受了这种舆论的这种攻击嘛，然后虽然我拿到了，但是也是确实是肯定是我感觉我宁可拿我这块来换那团体那块嘛，也是感觉这块金牌拿的其实也有点开心不起来那种感觉吧。 明白，也挺矛盾的。其实 也算挽回了一些中国体操队在那一届奥运会上的荣誉吧。那说完雅典我们来聊聊北京。 对， 大家肯定就是觉得说你北京作为第二届奥运之旅应该会就是吸取雅典的一些教训，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去发挥北京的这个我们自己东道主的一届奥运会，却没有看到你的身影，这个是为什么呢？ 对，大家也会觉得说那应该是正当年。 对 对，那当时也是一个是 有这种伤病啊，然后再加上那届比赛可能是包括我们队内竞争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了，然后所以就是也是自己也是很尽力，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赶上那届奥运会吧，也是这也算是我一个比较遗憾吧。 就是落选赛没选上， 对， 差多少？ 那会儿也不是差多少分数，是这么说，就是对自己的排兵布阵吧。 就是进了替补的名单。 对对，那会儿在替补名单里面。 嗯，那看着队友在这个北京比奥运会，你当时什么心情？看比赛了吗？ 当时，说实话就没怎么看比赛。 你去现场啊？ 没去现场， 也没去现场啊。 对，那段时间也是，备战完之后就 回家 休息了，回家休息来的。 让我想起了肖若腾，我在东京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他2016年不是落选嘛， 对， 他立刻就去跟着朋友去国外旅游了， 嗯， 比赛根本不关心，因为看就是在戳自己的痛， 嗯， 就那种感觉，有一点刻意要去 回避 一下， 回避一下，然后，跟体操稍微隔离一段时间，放空一下自己，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对。 在家乡错过了奥运会。在滕海滨心里总是一大遗憾，而更遗憾的是4年后已经随队出征伦敦的滕海滨却因为赛前训练中受伤，最终无缘出场。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将继续对话滕海滨。 但是你后来还是去备战了12年的伦敦奥运会， 嗯， 包括也是走到最后了基本上。对，当时其实年龄就已经有点偏大了。 对，当然是稍微偏大。包括2008年完之后，有想过就是退役嘛。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一个是2009年的时候全会是拿到了这个全能的这种冠军嘛，也是给自己的一些鼓励吧。然后，再加上那会儿可能自己也看到，中国队里边这种缺少这种全能型选手吧，我感觉我也是。比较适合，可以为中国队可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吧。再一个就是也是，可以再冲击和实现一下自己的这种团体冠军，这种奥运会上的团体冠军这种梦想吧。所以就一直也是在坚持。 嗯，那一直到奥运前哪一个节点，说自己真的是伤病太重了，没办法坚持下去？ 嗯，我是去奥运会的时候已经，我们会有赛前的训练嘛，然后赛前的训练在北爱尔兰那边，等于是奥运会前的一周多的时间吧。可是在北爱尔兰那边这个训练的时候，因为小臂磕到单杠上面了，之后也是就是水肿的很厉害，就是大量出血，然后那会儿的小臂。但是而且那会儿又在奥运会的临近的这种阶段，所以就是又不能不练，所以就是一边小臂一边出血，然后还得练，所以每次练完之后 更重， 直到这个已经就是抓不住杠子了， 实在是不行了， 对，实在是不行了。然后那会儿每天的都寄希望于明天手能好一点， 但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手段能消肿， 但是又不能不练， 对， 就打封闭也不行， 打过 啊，也还是不行， 所以就是各种手段都用了，还是不行，所以那会儿每次练完之后就是加重了，每次练完就加重，然后就寄希望于明天早上能好一点， 可是奇迹还是没出现， 可是还是不能够适应，按照我的这种想法来，所以每天。那会儿我记得是每天，早上可能大概，训练前可能正常的话准备时间1个小时，我的准备时间可能得2个小时以上，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手它这个很胀嘛，它这压迫的这个神经，我每天早上起来手都是这样抽抽的，我根本就打不开。 就连正常的这个生活可能都有点影响。 每天我就得扶着柜子这么牵拉牵拉牵拉，因为特别疼特别疼，每天我得适应这个疼痛，得先适应1个小时。 其实我相信那时候 把手也先牵拉牵拉牵拉，得牵1个小时， 能才能刚到这个位置，可能还达不到这种训练的这种、嗯、那种强度，包括单杠抓杠都没法抓。 那已经是肯定是不能够完成比赛了。 就是在教练正式通知你之前，你已经预料到可能。 对，因为我预料到，因为给我的最后的一个机会，基本就是赛台嘛，就是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的比赛场地里边，你可以去适应一次场地，那是也是我们比赛的这种递名单的最后的这种时间。如果在赛台之后，就得递名单了。 就是你已经去到伦敦了、 嗯、我已经去到伦敦，我已经进到比赛场。 其实队里面是非常希望他去参加的，他这么有经验 对吧 嗯，然后在那个伦敦的那个赛场里，比赛赛场里边确实是那个没有完成。 好像我们有看到几个镜头是你双杠的时候、 嗯、对确实根本就抓不住。 然后在一旁的陈一冰也在落泪、 嗯、啊，对对，他们都在这个下边，因为我们都轮着上器械嘛。 对，因为他们是一个集体嘛、嗯、包括还要比男团呢、啊、是吗？ 对， 所以大家都非常揪心啊。 对，然后 最后后来是换了哪个队员上？ 后来换的郭伟阳 、 嗯、 教练就是最终是怎么通知你的？ 其实教练那会儿还没通知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知 道 了。 嗯， 自己心里有数、啊、 嗯， 那肯定还是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告诉你要坐飞机回去了吗？ 对，那会儿就通知我，就是这个伤病确实是也是没有办法，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肯定是我这种伤病是不可能上场的，然后也是为了集体，为了中小队嘛，能更好，然后也是就自己承受吧。 听你自己说你不太流泪的，但是那一次还是忍不住了。 对，那次确实是。这次确实忍不住。 会不会坐回国的这个飞机也觉得特别的漫长？ 嗯，是回国的飞机上面可能倒没有给我留下这种。 有人陪你吗？ 好像也没有人陪我， 就自己坐回去。 对，我就记得你妈妈当时来机场接你。 对对，那会儿我妈来接我、 嗯、对，你妈妈估计也是心情也是非常的。 嗯，对对，她、嗯、我妈妈她肯定还是更关心的可能还是这个 身体 啊，伤病啊什么的。 那2008年奥运会落选没有看，2012年看了吗？ 一二年好像还真看了，因为2012年一开始我想，2012年的时候，因为比他们比那个预赛时候。第一场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好像还没走呢，你比赛时候还没走，应该好像还是在村里边儿，是不是？在村里边儿看了他们这个，也看了他们比赛，也看了他们这个入场的时候，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其实也自己也是比较激动吧。 嗯，激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起鸡皮疙瘩？ 嗯，也会打冷战。 嗯嗯。还是想借机再提一下你现在的妻子张楠。嗯，当时他去伦敦奥运会了吗？ 他去了，他是作为那个转播团队去的。 啊， 嗯， 对，他是跟你一块儿备战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是吧？ 2008年， 2008年， 2004年、2008年，他也是2008年他也备战，他也是没有能够上场。 是你们俩等于是惺惺相惜嘛？当时这情况， 当时有点惺惺相惜吧，但是。但是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谈恋爱。 哦，你们是最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认识是很早很早了， 毕竟在一个 北京队，在北京队是从小就 认识， 属于这种青梅竹马型的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青梅竹马，反正从小就认识。 然后有在一块玩什么的吗？ 嗯，小时候没怎么在一块玩， 就是男队跟女队还是分得比较开的。 小时候还不太跟女孩玩。 什么时候感觉到他对你有点意思了？听说一直都是他追你的。 是什么时候？从他退役之后吧，好像大概。 他是2009年、2008年那会儿退役的吗？ 对，他是2009年退役之后。 嗯， 不在队里了。 对，他已经不在队里了。 在队里可能也不太允许吧，觉得可能有这个经。 队里的话还是不太允许的。 那后来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你示意的呢？ 后来是，也是一起，2010年吧，一起吃了个饭，然后。一起 看了个电影，然后慢慢的就 那你前面说到就是12年他作为转播团队，当你就出现这个伤病要退出这个奥运会的时候，你们俩有见到面吗？ 嗯，有见到，有见到。 嗯 嗯，然后确实好像也是一开始我还是绷着的，然后也其实也见到他的那一刻也是有点绷不住嘛， 控制不住了， 稍微有点控制不住。 嗯，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顶也现在就是安慰一下嘛，安慰安慰。 我们一直看到的张楠都是非常灿烂的笑容， 对， 他是属于那种特别开朗， 对， 特别外向。 他说还没见着我的时候，他就已经躲到那个隔离板的下边已经哭过一回了，已经。 哦，就他也在现场。 嗯，对，他在现场， 他也一直知道你的这个情况。 他对，他也知道，我也跟他说过这个情况。 那你们就是成家之后也有了自己的宝宝，是女儿。 对，女儿。 现在几岁了？ 现在3岁多。 三岁。 嗯。 但是，虽然说国家队在北京，你们俩都是北京人，其实家离国家队还挺近的，但是因为疫情，你很长的一段时间没回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嗯。其实这也是突如其来的嘛，也是超出我们这个想象，然后很长时间就是回不了家，其实家也就只能由他来照顾嘛。然后在隔离期间，他也是，因为他也怕，因为那会儿孩子还小，2岁多，他也怕你好久不见我，到时候都不认识爸爸了，还是 对， 偶尔是他会抱着孩子，然后就来到我们这个公寓外边嘛，要么就隔着栅栏，要么就隔着玻璃。然后看一看，挥挥手啊， 挺心酸的那感觉。 哦， 对，其实最初刚才滕海滨也跟我说，就是一开始以为这疫情就像2003年我们也经历过非典嘛， 嗯， 就跟非典似的，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能结束。 嗯， 但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确实是出乎意料了。 对，这确实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吧？嗯， 就大概他多久会抱着女儿来看你一次？就哪怕是隔着玻璃、隔着这个栏杆？ 大概。一开始也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嘛，因为那会儿也是他们连小区都不敢出。 哦， 是， 对，前一两个月的时候连小区都不敢出，就天天在小区里边待着，然后后边可能疫情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可能会一周或者两周就抱着孩子过来隔着栏杆看望我一下。 嗯， 张楠现在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嗯，他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学校做一些，暂时做一些后勤这方面的工作吧。 是什么学校？ 就是我们这个体校。 啊，体校啊。 对对。 对，他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做教练的。 对, 对， 他原来一直是也是女队的这个教练员。 对、 嗯。 但是可能考虑到家庭的因素，两个人都当教练的话，没办法照顾孩子了，是吗？ 对，因为他还是怎么说呢？他还是心比较重吧，包括对孩子这方面，他就 想自己来。 对，想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来照顾的， 亲力亲为的。 嗯， 你们两个有老人陪着他一起照顾吗？ 反正正常情况下都还是我们自己照顾，但是我们要上班啊，或者什么，又或者要出去啊什么的，就要给老人帮我们照顾一下， 拖一下啊。 嗯。 那像跟你同一批的。无论是李小鹏啊、陈一冰啊，包括还有 杨威啊、邹凯， 对， 他们其实都没有做教练。 嗯， 对， 为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就坚持下来呢？我们会觉得说特别不容易。 嗯，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有的也经商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俱乐部啊之类的，或者做领导。 总体感觉体操人转型都还蛮成功的。 对， 就从李宁开始。 对 吧？ 对，包括小双啊。 嗯， 他们都是 跟他们有保持联系吧？ 对，也有联系。然后确实，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其实我们国家队可能是因为我是北京的嘛，然后北国家队可能离我们家也算比较近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想他们也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可能有经商的，然后有回省做这个 领导的， 然后各个方面吧，然后有开俱乐部的，然后。嗯，确实是岗位各不相同吧，但是我看大家好像都还是做着这种围绕体操这方面的事情，也是都是希望体操能够越来越好吧。